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曲《家》。今天很热哈，预报最高温度是38摄氏度，但是地面温度会更高。目前看到百度地图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在北京市的多处还是比较拥堵的，也要提醒正在行车路上的朋友稍安勿躁，千万千万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来听听广播吧。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有机生活这档节目，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儿哈。有请到今天节目当中是就近家装的余翠余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有请。 嗨，大家好，就近家装的余翠。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就近家装。 OK， 我们就近家装啊，是江苏建设、民业投资以及上海易信联合成立的一个合伙有限合伙形式的一个家装公司，是这样的。 咱们就近家装的特色是什么？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今天主要是做活动嘛，针对咱们听众，然后主要的活动就是工程打五折嘛，原价是598，现价299，299嘛，就是299举例。 其实为什么要今天要请到就近家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我们家现在正在由就近家装来装修。 是 我就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也想把就近家装请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装修当中的那点事儿。我要跟余翠先说一下我的想法，因为已经装修一个礼拜了。我觉得其实这两位工长挺负责的，年纪不大，一个24岁，一个28岁，两个主力的小伙子。我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在每天收工完了以后会把我们家一楼会打扫干净，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而且我觉得很贴心的。 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现场安全的一个保障。 对。好，那我们就近家装给大家的承诺也是非常庄严的哈，我们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就近家装的承诺。 对，我们的承诺呢主要是有五大承诺。第一个呢，保证无增项。无增项啊，说的就是咱们方案确定了之后没有任何改动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增项，做到真正的零增项， 就说报价是多少就是多少。 对， 有些人他会说装修水太深，就是因为它的增项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对，其实这个很容易，在我们就是做，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个良心企业嘛，只要在咱们前期签合同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写到合同里，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无增项。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信誉的一个服务，我们全部的合同呢都是透明合同，没有任何的隐藏的条约，所以说做到的是完全透明。第三个呢是我们的大牌主材，我们的主材啊都保证是正品，假一赔十的。 假一赔十， 对， 这个一定都是正品的主材。 对。第四个呢，我们的是那个主材的超值，因为我们保证我们的价位啊，在我们这选择的主材价位保证呢是与市场持平或者略低，如果是我们的价位比市场要高，我们差价5倍赔偿给业主。 就是说如果大家要是能够在市面上找到比咱们就近家装报价更便宜的主材啊，当然相同品质相同品牌哈， 对，同一型号， 5倍赔偿。 对，五倍。 那也就是说明真的是有这个信心。 对， 一定是我们是物美价廉的。 对，因为我们跟厂家合作嘛，他也是要给我们一定的承诺，我们之间也是签了一个保价协议在的。 好，那就近家装来到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听友带福利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节目当中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回馈给咱们听友。 我们是这样，今天不就说嘛，就是咱们那个主要就是工程原价是598，现价299，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100平米好算嘛，原价是工程这边是59800， 就不到6万块钱。 对，现在的话在咱们针对咱们的听众的话是29900 就不到3万块钱。 对，是这样的。 便宜了不到一半吧，反正也力度也蛮大的了。 五折嘛，相当于是。 那这是工钱啊，工钱的话呢，给咱们听众一个很大的优惠啊，就是基本上快接近五折了啊，就五折嘛。 对， 就五折。那主材呢？ 主材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做到这些大品牌的话能做到是差不多是500块钱一平米。 就是说这个房子装修下来500块钱一平米。 对，材料，然后它是相当于是100平米的房子的话，新房我们这边是工程29000，对吧？然后再加上主材5万块钱，相当于是79900。 79900不到8万块钱。 对， 多大平米就可以装下来？ 100平米。对， 就可以装下来了。 对， 而且是交钥匙工程。 对，其实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比较有保障的，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都是成品，所以说我们施工工期会很短。 工期很短，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真的，你想家里边乱七八糟的装修，确实是很难熬的一件事情。 当你所有的材料都在我们公司选购成品的话，那好，我们的施工工期100平米大概是在5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55个工作日， 对对对， 就是从毛坯房变成成品。 对对对， 嗯，也就55个工作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全给你装完。 对， 就这么热的天，反正也一定要让您按时保质保量的给您把房子给装好了。 对对对，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些我说的这些工期啊，都在合同里也有体现。 嗯， 如果我们延期，我们会有每天的一个延期赔付。 如果是延期的话，您还不仅是这个，您还挣钱了，就还给您打折扣了。 对对对， 嗯 嗯，是这样的。 好，那这个呢，就是咱们就近家装给大家的承诺哈。刚才说到了，就是工钱的话打50%，那这个就是主材的话呢，主材包括哪些啊？ 主材其实包含了，就是比如说厨房卫生间的瓷砖、阳台的瓷砖，然后客厅卧室的地板，然后洁具里包含了马桶啊、浴室柜啊、花洒、龙头等等，然后吊顶包含了3合1啊，就比如说换气啊、集成的灯啊，然后风暖呀、啊、等等，然后还有厨房的地柜、吊柜。龙头、水槽、拉篮、抽屉等等，甚至小到过门石、窗台石，对，还有木门。 就是基本上这个房子，只要是你买了家具家电以后就住了，就除掉。当然，灶台好像厨卫的话也都已经有了哈。 对，这个灶台的话 也都含在里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省心了，就是您把家具、家电配进去就可以住了。 对， 这就叫主材。对，500块钱1平米啊。 嗯。 那算下来的话，100平米也就是5万块钱。对，就可以做到入住了。那如果是听友呢还想要配家具的话，咱们就近家装有优惠吗？ 对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有跟皇家一号合作嘛，皇家一号的家具大家都知道，就是是一个上市公司，有保障， 高端大气， 对对对， 上档次。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的话，我们的家具有不同风格的嘛，从19900。到从也就是说从19900起嘛，因为一些实木的肯定会价位会高一些，像比如说北欧风格、简约风格啊等等，这些呢可能会便宜一些，就是19900起。 对，那如果是大家呢，如果是想把家具也含在里边，19900起， 对对对， 就不到20000块钱。 对，就是两居室嘛，相当于是两居室是19900起嘛， 那也很便宜啊，两居室就基本把家具全都配齐了。 对啊，而且还有窗帘啊，还有 连窗帘也有， 对对对， 灯也有， 对对，主灯。 还是挺划算的。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包含了一部分的软装在里面。 不到10万块钱吧，100平米全下来。 对对对，79900加上一个20000块钱嘛。 咱们今天听众听到节目的话，如果您家正好想装修的话，赶紧打电话吧，微信手机同号哈，18810107015，18810107015，18810107015，微信手机同号，大家可以把自己家的户型图发过来。那因为于翠呢也是设计师出身哈， 对对对， 来给大家免费的把脉，看一下您家怎么装修最合理。 是的， 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一些小户型的改造啊，或者是重新的翻新，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聊到，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节目。不仅有新鲜的 idea， 新的这些灵感，同时还会有一些很大的优惠要带给大家。好，那下面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哈。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装修的那些事儿。现在呢，您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了哈，跟我们互动起来。现在打电话的话，您可以享受到就近家装给我们听友带来的优惠，100平米含所有的主材设计。还有就是工钱，还有连家具都含了，不到10万块钱，9万块钱就全搞定了这事儿。 对，是， 对吧？好，那电话、手机、微信同号哈，18810107015，18810107015，一会儿见。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

1010107015188110107015188，因为于翠是设计师哈，那我们就要说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儿。因为现在你想买房子，对大家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的能够很容易的下决心了，对，所以的话呢，在买房子就换房子这个条件呢可能稍稍差一点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着先把自己眼下住的这个房子装修一下。就跟我这想法，因为我原来我想的，我说可能我很快我就可以换一个居住条件，换一个房子，但现在明显是不是那么容易了。那没关系，那我就把我现在住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这样的话呢也能改变一下心情。那这个的话呢就涉及到咱们旧房改造了。嗯，来跟我们聊一下这话题。 其实老房改造啊，基本上都是出现在那个特别多的啊，就是一些小户型。因为小户型其实遇到的问题呢，主要是一些比如收纳， 对，收纳， 对吧？ 就是你想啊，住了这么久，家里边东西越来越多， 对对，就像 我放哪儿啊， 是啊， 也就越来越乱了。 对，我家有个3岁的宝宝，我家阳台全都堆满了孩子的玩具。 对，所以呢，收纳呢就比较重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可以把这个收纳，把这些东西又不能丢，还不舍得丢，但是我又想把它规制起来的，你怎么办呢？ 嗯，其实这个也要因户型而异啊。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增加储物空间的一个最常见的几种方式方法吧。 嗯， 第一呢，比如说增加卡座。 卡座 呢，说的就是它既有储物又有它的功能性。就比如说你可以放在入户的鞋柜呀、啊、或者是说餐厅的餐椅呀、啊、 嗯， 对不对、 嗯、 或者是说比如说阳台或者是说窗户那儿加一个功能性的飘窗啊，又有储物啊、又美观，现在又特别流行。 嗯， 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 还挺小资， 对对，特别小资、嗯、然后比如说还有墙面呢，可以是做一些怎样的处理增加储物空间。 嗯， 或者是比如说最常见的做榻榻米。 嗯，下面可以放东西。 对对 对, 对， 上面的话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也可以临时的睡一下。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从家具上面下手、比如说床。然后这些东西的话都是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收纳空间的。 嗯， 其实具体的户型我还是比较在意的话，比如说让业主把那个户型发给我们，我们因户型而异。因为这些东西的话比较常见的一些功能，可能它这个户型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然后可以经过跟大家一起分享嘛。 对，就是说大家好，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老住在这个房子里边，可能你会忽略掉一些可以利用的空间，但是这些空间呢在咱们看来可能就觉得已经是利用得挺好的了。但是呢你有没有想，就是它上面可能还能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它还能再装点东西，或者是它的旁边，或者是我们再加点什么东西，它又可以装些东西。所以呢很多空间的话呢是需要设计师去帮助你来发现的。就你要增加了这些储物空间的话，你就觉得哇，一下子我家变得好大，大了好多。因为有些空间是大家忽略了的。 对，就像我之前做的，刚刚做了一个案例吧。 嗯， 两居室其实使用面积很小，大概是在50多平米。然后居住的话，它是三代人的话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三代人住50多平米。 对对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而且还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还要分开睡。 也住下了。 对，也住下了。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次的话呢，设计师在给我们家设计的时候，在我们家阳台，因为我们家是复式嘛， 对 对 在阳台的那个地方呢给我增加了一排抽屉。就是不起眼哈，但是呢在阳台的顶上增加了一排抽屉，我就可以把一些小零碎儿，就平时不怎么用的，我就可以放到那上面去了。 啊、也不影响采光，还增加了储物。 对。对，但是这些东西的话你要叫我去发现，我觉得我很难很难会想到会在这个地方去增加一排抽屉的。对， 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一个重要性。 对，所以呢免费吗？就给我们听友，就是他只要发来户型图，然后您给设计免费吧。 OK 啊，免费给您出平面方案。 对，那好，那大家呢如果是近期哈，就是说大家觉得自己家里边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那不妨呢您把家里边的户型图或者是实景图发过来，于翠说了哈，给咱们听友免费出设计方案，您看一下这设计方案是不是合理。那当然了，在哪装修没关系，最关键是您必须要发现自己家里边有很多可以升级、可以改造、可以让您住得更好的地方。 对对对。 好，那现在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哈，微信手机同号 7015 188-1010-7015 188-1010-7015。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福利的话还不够刺激，咱们再给大家多送一点。 OK 啊，既然今天来呢，就是带了足够的诚意来的。 对，因为刚才您说了哈，100平米的房子，咱们装修下来的话，可能要需要到10万块钱。 嗯嗯嗯。 但是的话呢，这个价钱还能不能再低？ 其实这样呢，就是咱们针对咱们895的听众，您不给钱，我都能可以给您打白条装修啊。 不给钱也能装？ 对呀、啊。 好，那我们来说说这事儿了哈，这事儿有意思，不给钱怎么装？ 嗯，是这样的，我们是跟各大银行合作的，就中行啊，还有江苏银行，还有建行啊等等。现在不是特别流行打白条吗？ 嗯，我在京东买东西我都打白条。 哦、对，就是我们装修也可以打白条。举例来说哈，就比如说，咱们以12万算吧，12万比较 好算一些， 好算一些，12万，然后你可以分12期，也就是一年每个月是1期，然后给我们钱。 嗯， 就是没有任何的手续费，没有任何的利息，这样的话对于业主来说也是一种保障。第二个呢是没有，就不用拿出这么多的资金来进行装修，每个月拿10000块钱，相对来说比你一下拿出几万块钱来装修还是很轻松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哈，就是装修怎么说呢，就平时我工作那么忙，我回到家以后我要是再看着一成不变的家，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挺烦躁的，就是生活需要新鲜嘛，平时工作压力那么大，我回到家里边如果是焕然一新的话，你的心情也会好很多。 对， 但是的话呢，我又不想在装修上特别费事儿，也不想特别费钱。哎，那这个呢我们就进家装就帮大家想办法了啊。就是第一个让您省钱，第二个让您省心。省心的话就是所有的工作就进家装帮您做。 嗯，所有的呢您都是委托给我们，我们给您去做，您只要是各节点您去验收就可以了。 您什么时候想去验收您就去看看。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政策给大家，就是因为平时咱们装修房子，比如说像您来说说、 嗯、 特别忙，想约您一块儿吃个饭都没时间， 根本不可能。你想啊，我每天上下班我都得花好几个小时，哪有时间啊？ 所以啊，现在我们就是针对咱们听众，我们可以给大家呢、 嗯、 在工地安一个摄像头，这个摄像头、 哦、 对你手机下一个 APP 就可以了，360度的， 嗯， 就是你随时你哪怕你上卫生间的时间，你拿出来手机登录 APP， 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咱工人每天在干什么，现在在做什么， 很放心， 嗯、很放心。 对，而且呢，嗯、就心里边也不会有那种焦急的感觉，就不知道我家装成什么样啊，什么时候我能住啊、 嗯、 你每天看看。 对，每天你拿着零碎的时间，哪怕是看看我们的 APP 上边，手机 APP 打开 APP 看我们工人在干什么，干到哪一步了， 嗯， 是否按照我们的国家标准来做的， 嗯、 一目了然。 这个服务收费吗？ 不收费哦。 不收费、 嗯、 也是免费的， 也是免费给大家安的。 嗯，刚才说到了可以打白条装修，先不花钱。 对， 一年以后您再付，一年之内您再付钱。 对，分12期 付钱， 一年之内付清就可以了。 对，然后呢，中间的话，就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就可以去找就近家装。 对对对， 嗯 嗯， 好。 其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因为咱们装修完了， 嗯、 就是装修，您知道对吧？装修很多很多垃圾，包括咱们装修完了， 对， 也 很脏，开荒，那个叫开荒， 对对 对， 对， 那个很贵的。如果您要找阿姨去开荒的话，很贵的。 对，因为那个特别费事，就比如说咱们贴瓷砖那个美缝剂，然后要拿那个小卡尺一点点的把它给卡掉。 对， 嗯，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也是免费送给大家一次深度的开荒保洁服务，也是免费的。 就意思就是装修完了以后，您推开门进去的就是一个崭新的家。 对，新家就是您所有，哪怕您的一些东西不在我们这选购，就比如说家具，你可以不在我们这选购，您家具进完了之后，我们给您把所有东西都给您弄干净了。 对，全弄干净了，就您开门您就一下子哇，就是这段时间我没在这个家里边，但是你当你装修好了以后再走进这个家的时候，崭新的家，焕然一新。 对， 嗯， 可以给大家一次的那个开荒保洁嘛。 对，那就是说从头到尾就装修这事儿您就托给就近家装了，其他的话您就省心也省钱了。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大亮点就是可以打白条装修，这让我非常的因为我没有打白条，我真没打白条，但是我没想到可以打白条。 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优惠留给听众哈。好，那现在的话呢，如果是您需要来了解一下装修的这些事情的话，大家都可以来跟于翠联系哈。可以把自己家里边的户型图或实景图发到于翠的手机上啊，通过微信发到于翠手机，于翠呢来给您免费出设计图，来告诉您哪些地方是可以改进的，可以装修的更好的哈，让您呢会发现到有时候就平时您会遗漏掉的一些可以升级可以改造的地方。好，那我们让于翠来自己报一下电话号码和手机。 好的好的，18810107015，18810107015， 18810107015。好，下面又是广告时间了哈，我们在进广告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节目互动起来。稍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也很有意思，就是小户型怎么样才能够多住人？哎，这个问题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日，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GLA200 所有车型，可续享购置税减半支持，更享金融贷款方案，日付低至6.88元。详询利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6666。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百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6月26日， 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帆派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如果爱一个人，守一份爱情，可以在暖春一起去踏青，可以在盛夏一起去赏荷，可以在浅秋一起去观月，可以在深冬一起去寻梅，不厌倦却快乐，不平凡却平淡。今天是6月15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邓丽君《小城故事》这首歌曲呢比较舒缓，适合在今天这么炎热的路上生活当中来听哈。还是要提醒大家，路面比较高温，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稍安勿躁哈。平心静气，没事呢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装修的那点事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就近家装的于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聊装修哈。电话手机大家可以记好，因为下面 面我们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您家多住人，就是小户型的多人口居住的解决方案。您可以把自己家里边的户型图还有实景图都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来，那于翠呢可以来给大家出谋划策，来看一下您这个房子应该怎么装会最合理，免费的哈，给我们听友免费的出这个设计图。好，我们的微信手机同号18810107015，18810107015，18810107015。好，来于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小户型该怎么装。 其实小户型啊，就是多居住人口的话，咱们其实它的解决方案的话有很多。要不然就这样嘛，我们就留一个互动的一个空间，就是把您的户型图发给我们，我们给您呢就来设计。然后其实最常见的方式方法就是一居改两居，两居改三居嘛，对吧？啊，没关系，这个是要因户型而异，因为这个是得看您居住人口是多少居住人口，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居住人口是谁来居住，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三个还有就是咱们怎么，而且还要结合您现在的这个空间怎么来做。 对，但是我觉得像您刚才都已经说了，50多平米能住三代人， 对， 我觉得基本上。 哦，这个方案真的死了我好多好多脑细胞。 但是咱们达到目的了呀，真的住下了。 这个相对来说，其实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啊，不是说我设计一个多大的房子我就多自豪或者说多有成就感，不是的。其实是无论房子的大小，这个房子具有代表性，或者是说它这个解决了您的业主的需求， 对，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自豪的，而特别有成就感的。 对，其实大家都喜欢看交换空间嘛，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家装的一些节目，但是呢每次您看到就是原来特别不起眼的一些小房子，经过设计师的改造以后，它不仅具备了功能性实用性，而且呢整个美观对，而且呢它的功能性更强了，就是能够居住的人更多了，收纳的空间也更多了，家里边更整洁了，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对，而不在乎说你装了多大一个房子，但是我们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原本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给您变成可能了。好，那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把自己家里边的户型图发过来哈。现在我看到这微信上基本上已经爆了，我觉得回去您可能得要一周的时间吧，给大家出设计图纸。 不，这真的是大家得有耐心哈，因为我看到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微信啊，已经爆满了，就是我会一一给大家回复。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多也没关系，但是肯定是一一回复的。 对对对，我肯定是我一一回的，而且都是我亲自回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对，给大家出免费出设计图纸。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小户型装修呢，大概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功能性也有了，刚才也说了，价格特便宜，100平米也不到10万块钱，而且还能打白条，这么好的事儿，那工艺呢？就是说您工艺可不能差呀。 对，你就像这次我们拿出来做活动嘛，就是工程打半价嘛，打五折，虽然说我们的价格下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施工工艺是有升级的。 升级在哪些方面？ 就比如说防水。 防水很重要。 对对对， 你知道吗？就是说很多听友呢在咨询咱们这个海南的房子的时候呢，都会问到就如果住顶楼的话会不会漏水啊什么的，但就是说防水真的其实挺重要的。 对，其实这个防水的话也是跟那个阴地，就比如说像您说的海南的肯定做防水防潮处理很重要，但是咱们北京来说气候干燥，厨房卫生间做一定的防水就可以了。 这厨房卫生间， 对对对， 防水的话就是防水的工艺升级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是东方雨虹的刚柔性防水。 啊，这样，找防水找东方雨虹，这我们知道是上市公司嘛。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那个玻璃管，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在卧室休息的时候吧，听到楼上冲马桶，哗！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楼上的那个水吧，它还不是一次性的冲完，那滴滴答答的，滴滴答答的。有些神经衰弱的人，真的是就在等那下一滴水，看什么时候下来。真的，你要不下来，他一宿还睡不着觉了。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哈，就是我们在爆滤管之前啊，我们先刷一遍。防潮，然后我们还有防潮降噪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用隔音棉把这个管子 给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因为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出现冷凝水， 对吧？ 对对对， 对， 有的 有冷 的 水珠嘛， 对 吧？ 对， 我们把用这个把它包起来之后，这样它就会吸收这个冷凝水哦、嗯。而且我们在包完立管之后，我们还会做一个那个轻体砖砌墙，轻体砖砌墙把它包在里边，然后之后我们还有一道工序特别重要，就是挂钢网。 挂钢网， 对对，挂钢网。为什么要挂钢网？跟您说，就是冷凝水时间长了，它可能会挂在那个壁上，对吧？墙壁上，就是新建那个墙壁上。 对对对， 时间长了它可能会开裂，因为它是后建的墙壁。但是我们挂上钢网之后，就防止了它的一个开裂。 就它在里边就给拉住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一些贴砖处理，比如说防水呀、再刷防水，然后拉毛啊，然后再那个做一些。对，咱们要说就是我们的贴砖，贴砖工也有、 对，贴砖，因为你要是贴的不好的话，这砖一掉下来，你说其实挺闹心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贴砖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一般市面上用的都是那种背涂法，也就是说普通的那种贴砖工艺然后现在我们用的呢是薄贴法。薄贴法简单的来说是用那个配比砂浆粘贴剂，然后代替了水泥砂浆。 就以前咱们是用水泥来贴的， 对，水泥砂浆， 现在是拿粘合剂。 对，粘合剂。然后这种粘合剂的话，它的咬合力会很强。它是用墙面横拉槽，然后用那个齿形的一个刮刀嘛，墙面横拉槽，地那个砖上竖拉槽，然后横竖拉槽互相咬合。然后通过了揉挤然后压实的这种方式方法，然后进行咬合，然后这样的话它能减少它的空鼓率。 就意思也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那砖不太容易掉。 对，就是因为现在一空鼓相当于砖就掉了嘛，对吧？ 对对， 这样的话它就减少了墙面的那个砖的掉落。 对，就说用了这种方法的话，就厕所里边的，就卫生间里边的砖就基本上不怎么掉了，就不会掉了。 对对，据我了解的话，一般的套餐公司的话都是用的普通的贴法。有一些大的一些装修公司的话，可能会用一些这种薄贴法。所以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工艺升级，我们价格打五折。 就是以前的话是500多块钱嘛， 598， 就不到600块钱。现在的话呢，工艺升级了三个工艺哈，刚才你好像说到三个工艺。 当然就是说到了这三个 工艺，防水，拉毛，还有就是这个贴砖啊，这三个工艺都升级了以后呢，价格反而降下来了。 对 对, 对, 对， 变成了299。 对，299。 就是说啊，大家呢不要看这价钱是降了，但是呢其实施工工艺呢也难 了， 对，升级了也难了，而且呢质量呢是更牢靠了。 对 对，要不然的话怎么能打白条呢？ 是啊， 对呀、你想要打白条，一个月这砖就掉了，你说你后续的话您还付不付钱了？ 是吧其实我们也很担心 的。对，所以的话一定要做好，要不然这钱就拿不着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又要进广告了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近期的一些升级的工艺，那我们还是希望跟大家来互动，那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打电话或是加微信啊，免费给大家出设计图纸，18810107015，18810107015，18810107015。打不通的话呢也可以打公司电话哈，400-078-8395，400-078-8395。好，我们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决战618，6月17-18日，百得利翼装奥迪全民购车节，价格一降到底，更有好礼，拿到手软。抢订热线5965-9999，5965-9999。

刘若英后来，这里是有机生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哈，要感谢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真的是我们接到了好多好多听友发过来的微信，还有打过来的电话啊。于翠有一段时间该忙了哈。 对对对，在这儿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啊，就是刚才有拨400电话的，因为我们这一档的活动的话，只是针对咱们听众推出的，我们线下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渠道都没有推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对，我知道，就是其实只是大家今天要听到我们节目呢，就会有这项优惠。 对对。 但是在别的地方的话，还真的是没有这么大力度。 对，可能在别的平台上有这一项或者两项，不会说把这些东西都覆盖。 对，说白了还是相信我们的听友。 对对对， 听友也相信你们啊，就是打白条是相信我们的听友，但是听友呢也放心的把自己家交给于翠，交给你们啊，能够让我们的家里边真的是焕然一新。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嘛，就是特别省心。就装修完了以后，连开荒都是就近家装负责了。 对， 嗯， 还有摄像头实时监控工地的一些 很贴心的一些服务。对，还有就是刚才说了哈，打白条，这也是给我们听友的一项特别的福利。 对对对，零手续费，零利润，零手续费嘛，零利息。 意思也就是这个装修款您可以分一年付清，就每个月平均还一笔费用就可以了，一年付清就行，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包括装修都没有增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是的， 对，是吧？好，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就近家装的承诺哈。承诺刚才我们说了四个， 对对，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承诺。我们来全跟大家说一下吧，五项承诺。 OK，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零增项，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信誉服务，第三个呢是保证都是大品牌，第四个呢都是超值的主材，价位的话是如果谁价比我高了，我们差价的话5倍赔。然后第五项就刚才没有说到的嘛，就是我们的延长保修，国家的标准的话是墙面等一些是2年，防水防渗漏呢是5年，但是我们这边呢把防水防渗漏给大家免费延长至8年。 意思也就是说8年，如果是您家装修出现了漏水啊，甚至这些问题的话，就近家装给您保8年。 对，保8年，8年之内有任何问题打我们400电话都可以。 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啊，我觉得做了这个承诺敢这么说，那选择用到的这个主材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OK， 简单跟大家说一点吧。就比如说咱们现在最常用的，比如说卧室大部分业主都会铺地板吗？地板的话我们是用的是书香门第的美学地板。然后以及 美学地板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也了解了一下啊，我去他们那个书香门第的厂家专门去参观过。他们每一块地板都有一个特别儒雅的名字，而且每一个地板都相当于看上去就是一个一幅画一样，所以它很上档次。而且质量很好， 就每一块地板都有自己的一个很独特很儒雅的一个名字。 对，然后它的一些设计感呀也会很非常强嘛。 所以叫美学地板。 对对对， 书香门第的美学地板。 对对对， 那可以百度一下。 还有比如说咱们的洁具呀，就是凡莎也是一线品牌嘛。 凡莎在一些大的酒店里面都会看到。 对对对，比如说橱柜有那个豪塞尔啊，然后比如说皮亚诺啊等等等等，比如说还有一些可能是需要什么的，就比如说大品牌的一些，比如说欧派之邦。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木门有那个欧派木门、还有那个木门，还有一个品牌特别特别火叫中天木门。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品牌。 对的，比较大的。 就是说那用了这些品牌来装修的主材咱们介绍完了吗？就是木门。 OK 就介绍完了哈。那就用了这些主材来装修的，但是呢它的钱费用其实不贵，刚才说到了就是1平米500块钱。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跟厂家是签署的是战略合作。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拿货。 对，如果是大家在市场上发现了比就近家装给您的价格更低的，赔多少倍 啊？差价5倍赔，假一赔10。 假一赔10。就是说保证一定是正品，差价5倍 返还给您。 对对对，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就近家装带给大家的承诺哈。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三个礼包，这个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啊。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装修白条嘛。第二个呢是我们800块钱那个，其实那个摄像头我们也是有成本的，那个是差不多是800块钱。 嗯， 然后送就是给大家送，免在工地免费安装，实时监控工地嘛。 嗯， 还有 但是这项服务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的， 给咱听众不收费的， 对，不收费的。还有送我们的开荒保洁， 嗯，就是您装修完了以后开荒，这项也是送的。我还想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马上时间要到了，要问一下于翠，就是最近装修的人多不多？就是我们要装修的话，什么时候能排到？是马上预约，马上就可以装吗？就决定了以后就马上可以装吗？ 咱们签完合同的话就可以做，因为我们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一个后盾嘛，就是我们的江苏建设，所以说我们的施工都没有问题。 就是现在如果说我当下我决定了，我就近期我要装修了，就找就近家装， 对， 签完合同以后马上就可以，不用排队，不用等。 对对，差不多是在有一个3天的一个时间，要允许我们进行内部分配 啊。那这是肯定的，3天的那没办法。那就3天以后就可 以 进场。对，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感谢于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下了节目继续接电话吧， okay. 要保证一一回复哈。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打电话哈。把您的一些想法，还有您的一些困惑，包括您家里边的户型图都可以发给于翠，于翠呢给您最专业的一个建议哈，给您免费出设计图纸，出设计方案。记好于翠的电话，还有公司的400电话是18810107015，18810107015，18810107015，公司的400电话是4000788395，这电话应该很熟悉了，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会听到就近家装的广告，就近家装广告留的咨询电话就是这个4000788395，4000788395。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祝福大家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能够保持一份凉爽的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959资讯快报。 6月13号，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巡视员韩玉行来到涿州市，就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落实情况及数字城管平台建设工作进行督查。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陪同。韩玉行认真听取了城市执法体制改革落实情况及数字化城管系统运行情况介绍，现场观摩了系统操作流程演示，

轩的狠狠爱，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看旋风小子，那个时候徐若瑄在我心目当中就像童话中的小公主一样，就梦想着自己能够像她一样就好。后来呢，知道她是一个才女，她为周杰伦为吴建豪写词，而且还很有味道。去年呢，又看到她成为妈妈的消息，作为高龄产妇来说还是挺令人心酸的，因为据说她为了安胎挨了200多针哦。所以现在的这份狠狠爱可能已经转化成为对他的宝贝儿子了吧。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来听到 TFBOY 的快乐环岛。 心情挺好，起床洗漱睡衣及休闲外套，如果你的感冒还没完全好，呜哦哦呜哦哦，跟我骑单车环岛。每天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周末也别太认真的睡懒觉，户外的空气远离城市喧嚣，你生病咋不好，不赶快出来跳跳。工作会让你情绪升温颠倒，我听落空剧场像是活在监牢，要知道你要的什么才最重要。 说青春修炼手册是在用稚嫩的声音和态度来唱出他们对青春的宣言的话，那么这首快乐环岛应该就是用他们那种朝气蓬勃来诠释阳光里说的那种快乐的味道。这种属于14、15岁少年特有的干净的嗓音还有欢快的曲调，就让听歌的人会不自禁的会心一笑，就会想如果自己能回到那个年纪该多好啊。 那阳光过后呢，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充满着海风而且有一点凉快的歌，来自于周迅，看海。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 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6月26日，6月26日开业啦！

文蔚《爱我的请举手》。对于莫文蔚的感觉呢，是这个女人很神奇，觉得她并不漂亮，也会疑惑过她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的褒奖，会有那么多的人崇拜她，然后会去那么多的一些领奖台上啊，但好像又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总是会在一些瞬间嗅到她的那种独一无二的魅力，这一点对于艺人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了。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 BAD 的歌《爱有你》。 虽然现在我没太多钱，但我相信有那么一天，让你快乐是我努力的终点。你一哭，我的天开始黑，剩下每天的阳光，每秒的笑，囤起来等着和你分享。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把怀疑打交替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上一秒分手，下一秒就想念，喜欢在睡前喊你宝贝，藏好千万遍，永远在手里面，让我甜甜的慢慢的给。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赛车都是种幸福，把怀疑打交替开，我不骗你不猜，两人傻傻的深深的爱，爱上你我学会幽默感，安全感方向感，所有愿望我来担，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爱随时在你的身边。 BAD 的一首《爱有你》，这是一首很轻快的情歌，旋律是朗朗上口的。这三个人呢，是在美国洛杉矶参加华语歌唱比赛的时候而认识的。本来呢，彼此都是竞争对手，但是三个人私下觉得很谈得来，所以呢，就起了这个组团的念头。回到台湾之后呢，正式成立了 BAD 组合。继续来听梁静茹《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

走得太快，你说不关心你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错，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笑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答的血，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忘了时间的钟。这是古巨基在97年底发表的一张国语专辑，而这首同名的主打歌呢，也是曾经热播过好一阵子了。在歌里面，古巨基的那种帽子形象是深入人心的。这首歌的曲风很欢快，那古巨基也是运用他擅长的假声，把看似一首简单的歌曲是唱出了独特的气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我们明天见，拜拜。 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